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职业摄影师薛宇哲的故事。他自称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摄影师。10年前，怎样的机遇让理工男闯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10年间，从当初的摄影小白到视频编导，再到进入摄影圈独自奋斗，一路走来，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10年后，他已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职业摄影师。虽没有科班的学历背景，经过岁月的打磨，作品中却清晰地彰显着自己独有的魅力。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薛宇哲讲述一个职业摄影师的独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宇哲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学习摄影啊、爱好艺术这方面的小故事，也是人生的一种成长经历啊。宇哲，你现在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是自由职业者？ 对，这个我们叫自由摄影师。 自由摄影师啊，我们所羡慕你的就是你可以不用非得啊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时间上来讲可以自由安排。 我得为所有的自由职业者都澄清一下 啊， 我们并不是说可以自由的下班， 嗨， 而是我们可以自由的把时间分配给各个项目。 哦， 对，其实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生存压力可能要比上班的人要大得多。 嗯， 因为这个社保你得自己交，然后信用卡还得还，是吧？啊，等等等等，这压力其实也不小。包括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结婚生子了，然后孩子几岁，然后得有奶粉钱， 哎，就是 天天都在外边奔着， 生活的问题要解决。 嗯 啊，而且还得这个为自己的将来做一些筹划，做一些积蓄。 对对对。 啊，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呢？ 就是我这个性格所致、 嗯、 我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自由、 嗯、 然后可能骨子里带一点这个浪漫情怀的这么一个性格， 不是特别愿意受拘束。 对， 那你就说是从你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这种状态，连学习带工作一直都是这种自由职业的状态吗？ 也不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有好的规划。 嗯， 因为本身我要进入摄影行业也好啊，是、 嗯、 或者说视频那个行业也好，首先我不是科班出来的。 对 啊，所以呢没有人为我引路。 嗯 啊，没有人帮我去安排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哎， 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呢也是需要花很大的精力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先要把这只脚踩到这个圈子里， 先要入门， 先要入门。 嗯， 入了门之后呢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工作、 嗯、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入门的？ 还是要有比较熟悉的人来介绍推荐 啊、 介绍推荐呢，但是这个其实是个双刃剑， 嗯， 不能给熟人丢脸嘛所以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 嗯， 然后摆正自己位置，踏踏实实的从小事做起、 哦、 然后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事业上、 嗯、 要认真学，这样才可能一步一步踏实做起来。 嗯，哎，那你说从这个小事儿一步一步的做起来，就是在你从事的这个商业摄影， 嗯嗯， 哎，这里边什么事儿算是最小的事儿？ 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会很晚，然后有可能会熬夜、 嗯， 然后扛着几十斤的设备回来， 嗯， 然后累得贼死的情况之下，进门第一件事是什么？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把包往那一扔，然后躺在床上就睡了。 嗯，很累。 职业的人应该怎么干？进门第一件事儿，把包放下以后，相机那个电池先充好电，把存储卡里边的拍摄的素材先要保存好， 嗯， 确认一切都无误的情况之下，才能去休息。 就是千万不要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 哎，对，这个在我工作的这个过程之中，有很多的那些我的同事们，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在这种事情上栽跟头。 哎，这个头天回来这个累了，直接睡了啊，第二天背起包就走，等到了拍摄现场，发现电池没电。 这都是小的，还会有什么现场设备损坏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特别特别多。 哎，所以就是拍摄拍摄再拍摄，就是你进了这个行业，做了这个工作，那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 也不全是，我是一直在观察周围同行的人， 嗯， 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多数人都是在疲于工作，那么他疲于工作就会有一个矛盾，就是他没有时间去学习，没有时间去提升自己，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眼界会变得非常窄。 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摄影之外，你还会去做很多事情来丰富你的这种创作手段或者 是 创作思想。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是几十年前了。那么几十年前的时候，可能四五十年前的时候，像美国它的商业摄影那么发达的那么一个环境之下， 嗯， 很多的就是现在的著名的摄影师，那个时候他们给报社工作， 嗯， 后来给这个大的摄影师他们的工作室工作，大家都是一门心思钻在一个专业里面，把它做好就行。 嗯，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不一样了，它需要跨界的人才，需要跨界的思维。你只有跨界思维，你才能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才能有创造力。 那你比如说在这个就是摄影之余啊，这个拍照这个工作结束之后，你会去做一些什么你喜欢的事情吗？我记得上次你提到了什么看看画展呀，什么听听音乐呀，这也都是你日常的爱好吗？ 对，其实特别特别多。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好特丰富的人。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唱歌，偶尔写点东西，然后非常喜欢运动。我说嘛，就是除了学习剩下都好，那样一个状态。 爱好很广泛的那种。 对， 嗯，这个就是你说的，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它综合的来讲，它会对你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对，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对我的评价对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就是我每次拍东西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投入很认真，然后我是想尽量的能够把我拍摄的人也好或者事物也好，能够把他的情感或者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啊，虽然水平可能不见得够啊，但是一直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假如说我是个老板，我有一个产品啊，比如说我这个手表，需要你给我拍一组东西，达到一种宣传的目的吧。这个交给你了，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进入，然后怎么设计怎么完成，这个过程大概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周期？ 这个不太好说，要求不一样，然后每一次时间也不太一样。我希望了解你的需求，我希望知道你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你要拿这个结果这个作品去干什么用， 对，我来帮你达成你的需求。 哎， 简单的给你拍一个东西的话，说实话啊，就是原来做视频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其实对方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偏巧这个人呢，他可能是一个执着于细节的人，他可能会给你描述的非常详细，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那这个时候对方也痛苦，你也痛苦， 他也老是找不着那感觉哈。 对， 怎么老觉得拍出来不满意呢？ 对， 但是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满意。 对，其实越纠结于细节越是错的。 是，所以这个里边创意也挺重要的。 对， 这个聊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形成一个方案。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了解你的想法，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咱还就拿简单，咱还拿这手表来说，是吧？你这个拍摄出来，要不然你是想去做一个橱窗的展示啊，要不然你是想去给人做一个产品的介绍的这种宣传页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它是不一样的。 对，它的应用的方式不一样，也决定了它的呈现的就是拍摄的手法也不一样。 是，你比如说我要在一个大的橱窗里去做展示的话，是不是要考虑它的拍摄的角度啊，甚至说 要不要配一个漂亮的模特啊， 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 就是包括它的清晰度，包括使用的设备、镜头， 对 啊，怎么样去布光，这些东西都要考虑的很详细。 嗯，拍出来以后得让它适合它要摆放的那个位置，或者说要展示的那种方式。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啊。最后拿出来的成品，当然可能还要进行在其他的加工。你比如说要做那个橱窗展示的话，咱们拍摄这个片子还要拿出去做印刷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咱们现在的这种商业摄影吧。但是我看你的作品当中也不完全是这些东西啊。我看你会拍那个树袋熊， 对 啊，考拉， 对对对， 那你那个是应客户的要求拍的呢，还是你就是自己玩自己兴趣所致拍的呢？ 全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哦， 对，其实就是我在包括朋友圈啊等等等等各个地方放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我客户的东西。 哦， 因为包括我的客户那边他有好多都是也都是明星，啊，人家有版权，其实也不能放，这个也没办法。 那你是这些作品这个放出来以后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你的什么呢？ 纯是自己喜欢， 一方面是自己的爱好，了解你的兴趣，了解你拍摄的手段，了解你拍摄的水平。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吧，就我们家人会给我看一些，我们小时候都看正大综艺， 正大综艺啊，电视节目是吧？ 对，当时这个正大综艺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栏目，它就是带着大家开阔眼界。你想。 哦，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 世界各地观光的那种感觉， 对，大家见过什么呀？ 嗯， 所以那会儿的我同龄的伙伴们，可能估计大家最喜欢的东西，正大综艺，动物世界， 对， 这绝对是大家最喜欢的东西，所以呢，当时就喜欢这个世界各地的风光啊，还有各种人文啊、文化这些东西。后来长大以后呢，这个自己就是接触摄影了，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国家地理。 哦， 哎呀，国家地理。 Discovery。 哎，对，哎，这个 Discovery 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就是上天入地，把这个平常大家看不到的这些东西，自然的这些景观也好，动物也好，都呈现给大家。 所以可以说你偏爱这一类的摄影题材。 对， 什么生态啊、风光啊，还是那些人文的东西啊。我看你有一组照片，是一个小帅哥啊，这个在跑步，而且是一组，他就是有这个跑步的，有翻越的，还有他做一系列动作的。你那个是怎么拍下来？你是跟着他跑的吗？ 我是跟着他跑。我知道您说这个，这就是最近这个刚拍的这个，这是我好朋友的孩子，他们是参加这个叫做少年斯巴达。 就不是说他专门为了让你拍照跟你配合的。 哦，没有，我朋友啊跟我这个关系我们特别特别好，他这个孩子是 参加一个比赛去。 对，这孩子是从生下来完了一直到现在，然后我这看着长起来的，就跟自己孩子差不多，这个感情。 哦， 然后就是我们俩一块儿给他拍照片。 就是他参加比赛，你们给他拍照。 对，他这个少年斯巴达，我们一开始以为是3公里，后来人家说是4公里。 就是要跑步，还要越障碍。 还有各种项目，什么负重啊，就是搬东西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什么过这个泥水坑。 天哪。 然后当时就是背着包，然后举着个相机，真就是跟着他一路跑下来了。 你还行啊。 我这个还好。 哎呀，这个整个他因为你跟着跑下来，他我觉得能跑，但是你跑的过程当中你在抓拍这个其实挺难的。 对，这个确实是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 可能体现出这个专业性来了。 哎，这个是纯粹的一个乐趣在里边了啊，这个地基没有这个商业目的，也没有商业报酬。 对对，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是真的是很爱摄影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说我拍出一个好的作品来， 对对对， 我就爱。它是用我父亲当年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摄影这个东西你可以用一辈子去追求的。 哎，这个是一种境界。这个，那咱们去满足这个经济收入的需要的那个是工作， 对， 满足精神上的这种享受的，它就是你自己的境界了。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吧？ 对，所以呢，摄影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手段，或者说它是一个工具，那实际上它呈现的是我对人生、我对周围的 世界，我周围的人的这种观察的角度，我对他们的思考，我对他们的热爱。 对，这个是两种状态。 对，两种状态。 你会不会就是说你随时随地的看到让你想要拍的东西，你都会拍下来？ 会的。我忘了是哪位大师啊，说好的摄影师一定是随时把相机带在身边。 这个看到了美景，看到了这个有意境的场面。 对。 而且我觉得摄影师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能抓住，这个很了不起，他能抓得特别的精确，特别准。有时候我们也会坐在车上啊，走在路上啊，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东西。当我想到要去拍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错过了。很快。举起来，你看现在手机也都能拍照吧。当举起手机打开那个拍摄的那个什么，就不知道从哪儿去拍了。这可能就是我非专业和专业的这种区别吧。 对，就是但是其实呢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爱好者们，普通的人，他可能完全没有基础知识， 对， 但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真正的经过专业的人去指导你，然后教给你之后，然后比较短的时间，其实你就可以掌握了。 这个可以速成是吗？ 不能称之为速成，其实没有速成这一说 啊， 还是要经过大量的训练才可以。 对呀、就是你看，你比如说有人说宇哲啊，你也学了时间不长吧，你很快你就入门了吧，然后你很快你就成了职业了吧，是不是？我是不是也试试？但是可能这里边还有一个咱们所谓的天赋啊，灵感啊，可能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吧，我觉得。 它这是几方面结合的效果。 对对对。 一方面呢，就是所谓天赋。天赋那就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你这种热爱，这种怎么说的，这种情绪，这种状态。 对对对，您说太对了。这个状态呢，就是我前面20多年我其实一直坐在状态里。 一直在积累。 对，一直在积累里，我只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点，然后我把它输出了。 这爆发了。 对。另一方面是大家看我的时间可能从业时间不长， 对， 但是大家不知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跟相机和三脚架睡在一起。 哇、 这俩东西上我床， 无时无刻不和它在一起。 对，这个所以其实我花费的时间远不是大家所看到的那么一点， 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个背后的一些辛苦、 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面临一个这个任务啊，然后就是找不着灵感，哎呀这个拿不出东西来，这个很痛苦。 有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所有的同行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这种时候你会有一些什么办法去解决它呢，这个问题？ 一方面是咱们从根本上来说啊，第一是首先要杜绝自己出现这种情况。 好， 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咱们从职业角度来说，对客户不好，对自己也不好。第二呢，是在自己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之下，允许有一点挑战。这个东西呢，是给自己一个上升的空间。 那我理解你这意思，就是说你在接活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 我要考虑清楚，我还是要对客户负责的。 那是，这是这个你必须得有取舍啊，就是说这钱咱到底挣不挣，是吧？ 取之有道 啊，会有这个，比如说有这种时候啊，这个生活上我非常需要一笔收入，也有一个和一个机会啊，可以带来这个差不多的，可以满足我需求的这个，咱们具体说钱吧。但是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任务，可能我不能做得很好，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取舍？ 第一是这个我们作为职业来说，一定要对客户负责任，就是君子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 就不能说 你不能 先接了再说哈。 对，有很多人真的是敢这么干的，就是他只有一成把握，他就硬上，然后呢，这个先把这事儿成不成的 先拿下来， 先拿下来，结果最后呢是弄得大家就是两败俱伤，这个我严重的不赞成。二一个呢是这样的，凡事都有个商量，他可能整个这个事情呢我有可能挑不了大梁，但是也许我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对， 那我要跟他再详细的去谈， 我能不能参与这一部分。 对，我跟他就这个东西是大家相互之间要坦诚， 那个，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对， 要商量好了，就避免后期的一些麻烦。 对， 哎，说到后期啊，这个就想起来，其实后期也是你们需要做的很多的工作。你要做视频的话，那肯定是后期要编辑量是很大的。 对， 哎，拍照片啊，你做不做后期？ 一定要做， 也是要做的哈。 对，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照片也好，还是视频的片段，就是我们这个摄像师出去录像也好，拿回来的东西我们都通称为叫做素材。 素材， 素材这个东西就跟做菜一样，食材。 对， 您不下锅加工，它出来它永远是那菜色，对吧？ 你们把它罗列的这一堆东西啊， 对，最后要不管是自己拍还是给客户拍，最后都是要交出来的东西，称之为作品或者成品。它是一个完成的东西。 对，就是这些素材体现了你拍摄的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么你把它进行一个加工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那个作品才是要完成的一个这个最终的你的产品。 对的， 对吧？你拍摄的是一个产品，但是你拍摄本身这个东西拿出来交给客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你的这个产品了。 对， 这个里边的玄妙啊，它得你经过一种就是有你的创意在里边的，它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是， 而且可能有时候是一系列的作品吧，它不是一张两张的这么一个概念。 现在通常来说已经很少会出现那种一张两张的那种作品了。通常大家都会要一套东西。 这样的话对于人家这个客户来讲，他的选择的余地就会很大。 对， 他用起来就方便了。 对，因为客户那边他的呈现方式其实也不会，就是现在极难见到一张作品去呈现一个或者是完成一个项目。通常大家都会用一组方式。 对， 不只是图片，也可能图片配合视频等等，去呈现一个完整的项目。 哎，你会就你的这个作品去给客户一些建议吗？我这作品交给您，您能够怎么用？怎么用？怎么用？ 一定会的。通常来说，这个是发生在大家的前期沟通阶段 啊。就是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 对， 最后拿出来肯定能够满足这些这个要求， 对， 很有信心的这种，所以这个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啊，整个业务也都熟练了，是不是就轻松了呢？ 不是的，就是也有一位这个大师说过，就是当你的工作之中不再有挑战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状态就完了啊！这具体这话怎么说我想不起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挑战是你就是你自己给自己设定，还是说你就专门去找这种有挑战的事儿去做？ 一方面是要找挑战的有挑战的项目去做，可能这个项目自己没有独立完成过，甚至说可能没有接触过，但是它会很有意思，那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对， 或者说接了一个就是人家可能没提那么多很苛刻的要求，但是自己会以一个高标准啊这种更严格的要求去完成它。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东西呢咱们严格的来说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第一，就是如果同时存在多个客户的话，那么其实如果你只给一个人做得很好，那对你对其他的客户可能不公平。啊，这种情况肯定不能那么做。 对， 对， 对。 但如果你是单独的面对一个客户的时候，那么其实 可以， 有的时候不要太计较，还是要尽力抓住机会做好自己。 对对对，就是力争拿出一个最完美的东西来交给人家。 是这样的， 这也是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追求。 对， 那你就一直这样这个单飞着这么干吧。你有没有什么打算呀？比如说也组建个工作室啊，或者说你教一教年轻人啊，这样的这个计划？ 我现在其实不只是在拍照片，因为摄影师其实大部分这个成熟的摄影师都不会只是简单的去拍照。大家很多人也会就是去教学，然后会做一些艺术类的项目，甚至有一些人会去做一些公益类的项目，像这些方面我都在做。 还是这个多条腿走路的 感觉。对。 那也非常的感谢你能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预祝你能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